天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孩子，拿什么给你健康空气？从昨天开始，连续3天，北京市历史上第一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升级红色预警后，应急措施有所加强，包括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雾霾来袭，牵动着家长的心，学校是否需要安装空气净化设备保障空气清新？除了停课，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减轻孩子在校期间所受的雾霾困扰？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为家长圈中谈论的热点。那么污染天气环境下，少年儿童如何做好防护？空气净化设备是否应该成为学校的下一项标配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可能不少人呢还对上一周北京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心有余悸，那么昨天呢北京又启动了历史上首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红色预警呢一直要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那么作为应急对策呢，在红色预警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以及校外的教育机构停课，频繁出现的污染天气也牵动着家长们的心。除了让孩子停课在家自学之外，如何让孩子在教室里也能够呼吸到健康的空气？教室是否需要配备空气净化设备呢？国外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一时间成为家长圈里讨论的热点。那么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节目呢，我们就来听听家长们的心声。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解读，在污染天气的环境之下，少年儿童如何做好防护，保障教室内的空气清新？是不是一定需要空气净化设备？需要什么样的净化设备呢？首先呢，还是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室内环境与室内环保产品质量检测监督中心主任宋广生，宋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地坛医院的呼吸科主任王宇，王主任欢迎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刚才节目之前哈，我们也聊到现在不少家庭都装上了这个空气净化器，那么也有家长也想到哈，说这个孩子在学校上课教室里是不是也需要安装这个空气净化设备呢？那么据了解呢，现在本市中小学配备空气净化器的学校还是少数，而且对于是不是要安装这个净化器呢，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一些家长认为说现在雾霾天好像成了这个常态了哈，即便是家长自己集资购买也要给孩子在校期间的这种健康的保障认为说要买。那么还有一些家长认为说现在市面上的空气净化器的质量啊和效果哈不能保障，认为配备净化器也无济于事。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两位家长张女士和程女士他们的意见。 首先我觉得现在以北京的这种空气状况的话，学校安净化器还是很有必要的，眼看着这个雾霾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但是呢现在教室里也没有特别完善的这种净化设施。因为我们了解到净化器也确实也不是学校的一个必备，我们家长就是从这个孩子健康的出发呢，我们就决定就是想给孩子的班级捐净化器。这个想法也是很多家长不约而同想到的，这主要是源于上一次的那个雾霾，上一次雾霾特别严重，那天看到这个整个天都灰蒙蒙的，而且我们身边的很多孩子都出现了这个咳嗽啊喉咙疼痛的这样的症状。但是当时那个学校也没有停课，孩子还得不得不冒着这种非常严重的空气糟糕的这种空气污染去上课，所以家长都觉得很心疼。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家长群里就是发起了一场讨论，就是说 想给孩子的班级买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这个提议是我发起的，所以很快就得到很多家长的这种响应。但是呢，这只是家长自发的一个行为，确实有点冲动啊，因为没有考虑到太多，就是只是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后来就是出现了一些波折吧，就是这个老师他可能考虑的比较多，担心安全问题啊，可能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担心那个会不会有辐射啊，如果说净化器放的离孩子太近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隐患。在这个阶段其实有些家长他是比较犹豫的，也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安净化器。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用净化器总的来说还是对孩子的健康更有利。 我这一次持这种怀疑的态度。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教室就是标准的一个教室的话，空间就是说应该是说是接近200立方厘米的教室，它在使用的时候它不可能呢像实验室需要那样的条件，说是那个密封起来封闭起来的，一节课也就40到45分钟，那么老师孩子们进进出出的，我觉得这个效果它是不好的。我们家孩子的倒没听说过哪个家长说提议要安那个空气净化器，但是呢我呢在跟其他学校的家长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呢他们这个孩子就读的这个班级呢就有家长提议呢要装这个空气净化器，就是这样的一项提议呢到那个学校的校长那儿呢没有通过校长的原因呢就是说，你即使说你这个家长啊你集资然后呢你去购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但是呢不同的这个班级那有可能呢就有的家长呢他有的要这个牌子有的要那个牌子，还有功率的问题，然后呢你这个每个教室你都这么就是说去装这个空气净化器的话呢，这对学校的这种用电的负荷它呢会增大。还有一个你这个产权的问题，我们知道呢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孩子随着这个年级啊的升高他需要换教室，那你每年你这个空气净化器你随着这个学生走吗？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每年这个教室呢他都需要不停的去拆呀安装啊什么的，就觉得这也是不现实的。 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位家长和其实也是不少家长的一个代表哈，其实大家对于孩子能呼吸到健康空气的心声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买不买净化器这个事情哈，家长的意见出现了不一致。所以首先我想请教的是这个宋主任哈，就是在咱们现在空气污染的这个环境之下，室内尤其是教室里面是不是一定需要安装这样的空气净化设备？ 实际刚才大家讨论的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特别现在北京实行红色预警以后，大家可能想我的孩子是不是安全。实际我们讲啊，现在在这种环境污染常态化的情况下，室内环境污染实际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同时我们监测看，只要大气环境当中有污染问题了，室内必然也是污染超标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孩子没有一套防护措施的话，因为我们说孩子是环境污染的高危人群之一，他在这种环境当中生活或者学习肯定会对健康有伤害。而且咱们从这几天看到咱们一些医院里面呼吸科门诊80%-90%可能都是儿童。所以这样的就是安装空气净化器在目前来说是一个解决环境污染的一个最好方法，因为现在空气净化器基本有两种类型，一个是高效过滤的，还有一种静电吸附的，它对颗粒物特别是对现在这个 PM2.5 的净化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只要房间装上净化器了，肯定颗粒物就会下降，而且能会保证孩子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生活和学习。 不是说把门窗紧闭大家不出门了就没事了。 不是这样的，因为门窗紧闭门窗也是透气的，而且咱们很多建筑用的推拉窗啊，它这种透气性还是很大的，所以你尽管关闭了门窗或者人很少在外面活动，房间里面的污染还是很高的。 也就是房间里面还是要做防护。刚才我听您说好像外面是污染的话，室内的污染是2/3的程度。 对，只要外面有污染了，而且像世界卫生组织也始终在讲，室内空气污染是室外空气污染的5倍以上。就是外面空气干净了，咱们讲这个天气好了或者没有污染了，室内它的各种污染包括学校教室里面课桌椅啊新装修的污染啊， 特别是学校里面还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孩子多，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空气当中的含氧量降低，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超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是，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地坛医院的呼吸科主任王宇先生哈。那么也想请教您，就是从这个医学和流行病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下，如果哈很多学生集中在这种教室的环境里，可能会诱发哪些疾病？您有没有接诊过的案例呢？ 接着刚才我觉得刚才那个接着宋主任的那个话题说啊，就是说如果说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是把孩子这个封在这个屋子里头，或者是学校里呢，就是说把屋子都全部都关闭了。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确实是有几个问题需要就是说跟家长朋友们或者跟老师们进行一下分享。就是刚才那个宋主任讲的非常的对，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你想一个教室里头有这个这么多的孩子在一起，他往往都会时间长了，往往都会出现这种，因为每个人都在代谢，往往都会出现这个氧气的含量的下降，同时二氧化碳含量的增高，这种对孩子的这种健康是非常不利的。那个如果说氧气不够，或者说氧气的含量下降之后，这孩子会出现什么？会出现这种精神不集中啊，上课走神啊，这种情况，而且学习成绩会往下降的，长期这样会往下降的。因为二氧化碳增高了，含量增高之后，他的比如说孩子上课就很多孩子容易嗜睡，就是特别想睡觉，老无精打采的。这个像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在国外也做过一些这种调查。在日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密闭的屋子里头，每一小时通风一次和每一小时通风三次，这个学生的他的这种成绩最后相差大概在5到9分，就是说这个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因为对这种雾霾，其实大家都现在谈雾霾色变啊，就是说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房屋里头完全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其实说封闭只是相对的，就刚才那个宋主任说的非常明确，就是说房屋包括你的窗户门窗还有你的进出都会带进来的 PM2.5， 就是这种小的微粒，而这种小的微粒它在外边它是悬浮在空气中，在进到屋子里它往往可以先吸附在各种家具啊桌椅这上面，这样它的含量并适当的会比外面少，但是并没有少多少，而且这种可以长期的存在在教室里，这对学生对孩子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因为孩子他的呼吸系统功能并不是很健全，如果长期吸入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大家也可能是比较关注，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头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多学生在一起的话，但凡比如说这里边有某一个孩子他有一些疾病，有些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有一些感冒流感，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麻疹呀水痘啊这些情况，这一个屋子里头那他的传染几率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往往都是说有可能一个孩子但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条件，这种密闭的空间，这样对整个这个班级都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跟提醒这个学生家长吧，就是说在这时候咱们可能也还要去考虑一些这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就是空气重污染的情况下，还是能停课的啊就停课啊，让孩子不要在这个人流很多的地方聚集。其实今天宋主任也是随身带了一个监测雾霾的这个仪器啊，现在这个我们直播间它的这个实时的 PM2.5 的浓度是多少？ 因为它这次一个只是测试的一个小仪器，它不是和国家的标准测试方法还是不一样，但是它有个相对的准确性，因为现在比如这个仪器在外面测的话大概在278，那就和咱们空气质量播报的数据应该基本相似的，但现在看一下咱们这个室内大概也在170了， 170其实也是 一个重度污染的， 也是需要这个有空气净化设备的， 对，要有净化。那看到我们的演播间它的密闭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它的门窗是不能打开的，而且门呢可能也是常封闭的，大家看在这种环境实际也是一个重污染的环境。但如果要是有好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像我的办公室像我们家庭大概可能用这个表测就在20-30， 50、60这种状态，那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了。 嗯，对，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新风系统哈，据我们了解，现在好像是国家博物馆啊是安装了这种新风系统，据说是为了保护文物免受这种空气啊还有雾霾的这种污染，所以有的家长哈也是觉得说，既然文物都能够这么好的保护，说我们的学校哈能不能也是安装这样的一个新风系统？另外就是这个新风系统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原理，效果怎么样？ 实际刚才这个王医生讲到这个话题啊，实际就是比较深的一个话题了。现在大家由关注这个 PM2.5， 实际还要关注就是其他的污染。比如说现在我们讲一个净化器，它基本有三大功能。 嗯。 一个是这个净化固态污染物，就是颗粒物，就是 PM2.5、PM10。还有第二个功能呢，净化气态污染物。比如像新装修的甲醛呐、这个挥发性有机物啊，这个它都可以净化。第三个功能，就刚才王医生讲的，它有个杀菌消毒的功能。 嗯。 有的净化器是三种功能都有的，也有的是有两种复合型的，这是一个。但是我们现在讲，解决室内环境污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开窗通风。刚才实际讲到，空气当中为什么学生多了，空气当中含氧量降低了，二氧化碳增高了？大家会感觉到，上到三四节课、四五节课的时候，你到教室里面去，会感觉如果不通风的话，空气会有气味的。这里面实际就是含氧量降低了。 嗯。 而且北京有关部门也做过调查，就是如果上到三四节课的时候，如果不开窗通风，特别像北方冬季和保暖，又防止雾霾，这种情况下，实际室内空气质量也不是很好的。我有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大家会理解，很多家庭都养鱼。 嗯。 鱼缸里要有两种东西，一个是过滤泵，那个水不需要常换的，但这个过滤泵呢会让水很干净，这个过滤泵就是咱们现在用的净化器。但是光有过滤泵鱼还很难存活，还需要一个什么加氧泵。 嗯， 只有加氧了鱼才能活。实际咱们长时间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开着净化器，空气质量颗粒物会降低，但是空气质量也不是很好了，就是人的各种这个生物污染呐、化学污染都会增加，这个时候也是需要通风的。 嗯， 但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一种设备叫新风机。新风机实际进到中国也很多年了，也有20年的时间。很多楼房打着说我是会呼吸的房子，实际就是安装的新风系统。但这种系统呢，一个它一定要和建筑结构设计的时候安装，要走管道，又走大型的设备。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投入成本比较高。第三个呢，它需要维护，比如管道的清洗啊，设备的维修啊。现在这种设备呢，也有走到家庭的，包括咱们一些自主品牌的设备，走到家庭，可以在家里面我安装一套新风系统。如果有条件的家庭，安装新风系统是最好的解决室内环境污染的方法。 嗯， 它可能比净化器还要进一步。但是它安装一个成本稍微高，再一个就是要走管道，要有管道来做这个。现在还有第三个，它现在有节能的要求，要有热交换系统。 嗯，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哦，还是对这个房子是有要求的， 要求 就像我们这个排烟机啊，还是空调是需要打孔， 对， 预留出来的、这个。 而且它打那个孔吧就比较大， 嗯， 达到10几、20几公分的孔。而且在咱们北京或者各地建筑部门要求呢，如果要打这么大的孔，就会碰到钢筋，就属于破坏建筑结构。 嗯， 所以一般的轻易不允许做这个，但也有些把它装到阳台上，在玻璃上打孔，也有做这种的。但这种它一个就是安装的成本要高，第二个它要走管道，这个管道如果做不好，大家会感觉会影响房间的美观。 嗯， 但实际它和净化器不是一种解决空气的方法，但它的解决更是综合性的，它不单把外面的颗粒物过滤以后变成新风进来，而且在新风进入和排出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把室内的比如说化学污染，比如说咱们装修的甲醛呐、这些污染排出去。 嗯， 而且也会把一些室内的生物污染，刚才王医生讲到，比如说咱们有感冒的啊，或者有这种可能排出去，同时呢能让空间的含氧量增加，空气当中的 这质量能够改善，这是实际应该是在学校推广最好的一种东西。 对，我也想了解哈，就是类似的这个新风系统在国外的一些这个教育机构或者学校哈，有没有这种比较好的经验，或者说未来我们去建设新的校舍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啊去把这个新风系统加入到里面去？ 这个应该在国外是有比较成功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写字楼，现在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写字楼里面都安装了这个系统。北京呢也有些学校已经在试验做这项工作，比如能够申请出专项的资金来解决可能学生这种这个学习活动当中，而且这种新风系统安装以后，大家可以形象比喻，可能孩子在学校比在家里更安全了。 嗯， 就家里你可能不一定有净化系统、新风系统，但孩子要到学校，可能就更安全了。这样可能。就有这个对孩子健康是最有好处的。 对，其实上一周哈，在空气橙色预警的时候哈，教委就要求学校必须要暂停这个户外活动，所以接下来也想请教王宇主任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一般来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学生就不宜到学校或者说不宜到这种户外活动了？有没有什么指标或者是我们体感的这种感受哈可以参考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固定的这种指标的，就是咱们国家有一个叫空气污染指数，这个是应该是咱们国家的这个金标准啊，非常就是说现在都是采用这个来报的。就说一般来说，比如说它有几个介值，比如说五十以下，那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五十以下，那说明这个空气是非常好的，是优秀的一个优质的一个空气。比如说五十到一百，那只是一个说这个空气是良好的。如果100到200，这个空气是有轻度的污染。如果是200到300的话，那这个就说明这空气就已经到中度污染了。若300以上，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污染。这是咱们国家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标，就是说如果咱们按这个指标来说，一般来说空气优和良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是我觉得都是应该鼓励室外的活动，而且应该是开窗通风的。到了这个轻度污染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这个要适当的减少一些活动了，就是说不是说不能出去，但是说你在外面可能要适当的不能像那种空气那么好的时候你在各种的那么多的时间的运动。如果到中和重，我就建议还是尽量的减少这个室外的这种活动。这个是这种指标，但是就是如果咱们大家不是每个人都去看听这些指标，就是咱们其实自己感觉也能感觉到出来，当你出去早晨起来是看到外面天空很晴朗，眼睛看到就是那种视线非常的好，我觉得一开窗户，觉得这种空气也很新鲜，我觉得这种可以增加这室外的活动，对吧？这个未必一定要咱们去卡那个数值，说99怎么样了，我觉得不一定要卡那个数值。只要你自己觉得这个空气确实很好呢，咱就可以去适当的增加活动。如果说一看像比如说是这种雾霾天天，那咱们还是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户外的这种活动。 对，现在大家也特别珍惜北京的这个蓝天哈和好空气，只要有蓝天的时候赶紧出去多呼吸两 户外的活动。 是刚才录音当中哈，家长也提出了担心，比如说就是有的觉得有一些净化器是商家在炒作概念，觉得这个效果和质量不行。还有的时候呢，家长在选购什么样净化器的时候，觉得有的说2-3千的就够用了，还有的家长说要买就买最贵的啊，要买14,500的，结果最后也没买成。所以接下来想请教宋老师的就是，在选购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应该参看哪些指标？这个价钱是不是需要参看的指标之一？ 现在市场上空气净化器很多。很多家长包括孩子家里比如买净化器，甚至给教室有孩子家庭比如教室配净化器，怎么配，实际大家也在询问。我这两天这个朋友圈里大家都在问净化器。实际净化器啊，它基本有高效过滤型的和静电吸附型，这两种是对颗粒物咱们说效果是最好的。但这两种呢，现在市场上80%可能还是高效过滤的净化器比较多。所以这种净化器呢，它有比较好处，就是它过滤效能比较高。现在大家讲叫 CADR 值越高，你净化空气的能力越强。但现在国家呢又出了一个新修订的标准，明年3月1号开始实施，它还强调一个指标叫 CCM， 就是累积净化量。这两个指标综合起来才是最好的净化器。 CADR 值越高，它的这个净化能力越强，这个 CCM 越高。 打断一下，宋主任，就是这个 CADR 值，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它是代表什么意思。 它实际代表叫洁净空气量。就是我在单位时间里面能够净化多少空气的能量。 所以这个呢，大家说也不是片面所强调越高越好，实际一个要看自己房间的大小。现在一般家庭里面可能 CADR 值在200以上的可能就应该可以用，但是稍微高一点也好。它高到什么呢？就在最大风量的时候它可以快速净化，比如说房间里污染在200了，我打开这个最高的值，它 CADR 值可能在400，那可能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降到80了。如果到睡眠的时候，可能我就要睡眠档了，它这个值就相对低一些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要看你房间。如果说我房间一般的像咱们家庭的房间可能20平米左右，那就有一个 CADR 值在200到400就可以。但如果说像孩子教室，比如这种大的房间，那可能一定要 CADR 值在600或者700以上的才能够有效。同时第二个要看什么呢？就是看现在一个新的指标叫累积净化量，过去它也叫净化寿命。这个看的什么？就看你的过滤材料。比如说大家在怀疑说，我这个净化器用了一段时间，到底该不该换滤芯啊？我这个滤芯到底有没有效果呀？我现在可能有些大家会看到，有的净化器所宣传说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3年，也可以说有的说我就用半年，所以是不是用的时间越长越好，或者他说的越长是不是能用到越长？这里面大家要看一个，他这个累积净化量要根据什么？要根据你的环境条件来决定。比如说我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当中，可能我用3年都不需要换，但如果在一个污染比较严重的环境条件下，可能用半年它就饱和了。所以这是看条件。第二个看什么呢？看里面的材料体积，材料体积越大它的容存量越大，就它做的这个吸附有害物质或者吸附颗粒物的能力越强。所以一般呢，现在我们提倡在中国，如果现在这种污染的环境下，最好用那种桶状的和柱状的净化器。现在一个是片式的，片式一层一层的，这种呢，可能它的累积净化量就少一些，就是它很容易吸附饱和。一般的现在大家也有些专家和企业研究出这种桶式的，10多年前就有，他们这个国外就有做这种桶式净化器。这种净化器它的滤芯呢是一个圆筒，这种净化它的这个一个圆筒的过滤器很相当于5到10个那种片式的过滤器，所以它的寿命就相对长一些。第二个，大家怎么看我这个净化器的滤芯该换了呢？现在有些智能的净化器上面有显示，可以提示你该换了。第二个呢，还有的净化器啊，它上面可能会有这个时间的限定，比如说我用多长时间该换。还有最简单一个方法，就是用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如果不放心可以打开机器看一下，看一下如果这个白白的过滤器已经变成灰色或者变成黑色了，那就是该换了。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进行选择。 好的，谢谢宋主任的介绍。那么更多有关如何保障空气清新和少年儿童怎么在污染天气下防护的相关内容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我们稍后见。 王府井工美大厦双十二店庆，购买工艺品有超值优惠哦。约会了，北京电信年底对手机用户亲情大回馈，优惠比例最高可达100%，多项优惠总有一项适合您，还在等什么？约着小伙伴一起来电信薅羊毛吧！详情请致电中国电信北京公司10000。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孩子，拿什么给你健康空气？从昨天开始，连续3天，北京市历史上第一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升级红色预警后，应急措施有所加强，包括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雾霾来袭，牵动着家长的心，学校是否需要安装空气净化设备保障空气清新？ 除了停课，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减轻孩子在校期间所受的雾霾困扰？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为家长圈中谈论的热点。那么污染天气环境下，少年儿童如何做好防护？空气净化设备是否应该成为学校的下一项标配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室内环境与室内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主任宋广生，另外一位呢是地坛医院的呼吸科主任王宇。前两天我的同事哈在更换家中这个空气净化器滤网的时候拿出来，发现非常脏，所以大家也在讨论哈，说这些污染物聚集在一起还在室内这个空气当中循环哈，尤其是在教室这么一个小的环境当中，会不会造成交叉感染或者是其他造成其他呼吸道的这种疾病啊？所以王主任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会的，就是说因为咱们房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房屋的再怎么严闭，它还是会有一些 PM 比如说 PM2.5 这些小的微粒进来，这样的话它如果说在环境中，在室内的环境中，在这个教室的这个桌椅上长期这么附着的话，这个反复肯定是对孩子会有影响的。因为学生就孩子他的呼吸，整个的呼吸系统的功能并不是非常健全的，只要是这种刺激他反复的刺激孩子，比如说他吸进 PM2.5 到肺泡里，到肺泡的呼吸膜上，往往都会引起这种肺泡的损伤。所以这种我觉得如果是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确实是对孩子对孩子成长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其实现在哈有一些家长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农村孩子你看他在从小在泥土里长大都没事儿哈，说城市家长太娇气了，说这个雾霾吸习惯了，没准还能提高抵抗力呢。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哈。所以最后还有一些时间哈，也想请两位谈一谈，就是对于雾霾哈，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这种科学的认识，对于那些没有配备空气净化器的这个学校和教室来讲的话，这个孩子怎么做好防护啊？教室的空气怎么改善啊？王主任， 这个我自己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大家得知道，就是说，这个雾霾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咱们老叫雾霾天雾霾天，其实雾霾天这个是两个含义，就是雾和霾是两样东西。雾主要是一种那种细小的水滴，这种小的这个液体，而霾才是真正的这种咱们所说的这种微粒啊，包括这种含有的有机酸，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个无论就是说，如果当这两个混杂在一块的时候，对人体的非常是有害的，因为它吸进去之后，吸到人体之后 ，PM2.5 为什么叫 PM2.5？ 因为它的2.5微米的这种微粒是可以吸到肺里去的，吸到肺里去。对肺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损伤，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城市农村，只要能接触到这种有害的微粒，对肺的损伤是一样的，大家都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好，宋主任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没有安装空气净化设备的教室怎么保障空气 这个一个是做好这个房间的密闭和密封，但刚才这个王医生谈到说不要在外面活动，如果在雾霾天气里，建议孩子在室内也要少活动少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条件可以养一些绿色植物，比如绿植它也有一定的吸附功能。第三个呢，尽量不要在室内用笤帚啊，用干的一些清扫方法，用一些湿的方法来清扫。实际最好的方法净化器，但是净化器大家说我选什么样的，我们注意大家一定要选 CADR 值高的。第二个一定要考虑孩子运动的安全，不要孩子碰倒了或者碰伤孩子，这个一定要注意。同时呢，也不能把净化器放在孩子周围，离孩子太近了，是对健康也不是很好。 是，最后我想引用一位家长的留言哈，面对污染天气，不行动无改变，我们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孩子享受到蓝天白云和阳光，虽然道阻且长，但是仍然需要努力。好，今天再次感谢宋广生主任以及王宇主任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雾霾现形第二天，市长街头把车拦，叫声同志你站一站，且听我来问根源。一上来呢，先讲一个带精细的新闻故事。戴着口罩别上班，哎，别介呀，你这天他戴口罩怎么了？哎，要不怎么说这是个